甚至逮捕记者，严重践踏新闻自由。今年以来，有关阻挠更加有系统、更针对、更大规模，包括以核实身份为由大规模截停搜查。记协同摄记协同时向联合国呼吁，要求港府交代投诉个案同警员受处分的数字，并且建议港府作独立调查。巴西新增近40,00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超过1,220,000人确诊，仅次于美国。新增过千宗死亡病例，累计超过54,000人死亡。圣保罗仍然是巴西疫情最严重的州份，但是巴西多处正是逐步恢复社会和商业活动。其中圣保罗市的餐厅、酒吧将会在下个星期恢复有限度营业。多州的首府的私立学校计划下个月复课。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下午新界东部和香港岛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和下周初大致天晴和炎热，下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76点，跌205点，总成交金额764亿3,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85.4跌5.4，阿里巴巴215元跌6.4，美团点评173.5跌4.9，小米集团13.42跌4.6，中芯国际28.45升9.5，信宇光学科技126.8升7元，港交所318.4升6毫，中国平安78.25跌9毫，友邦保险74.1跌1.5，平安好医生119.9升4.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618，瑞士法郎8.176，欧元5.335，加元5.681，新西兰元4.991，欧元8.6905。每百日元兑港元7.23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346。日经平均指数报22,512点，升252点。港金现价报16,27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0.63美元，卖出1,761.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嘅快线有意外，现时一带嘅交通咧挤塞嘅，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就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嘅快线有意外，龙尾观塘道近启业村。至于较早前咧喺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嘅交通意外就清理好，而家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嘅交通回复正常。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都是比较车多，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交通繁忙，车龙排到近北角码头。在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界限街近书院道。反方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对开。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咁而喺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康湖居。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大埔道径口路去九龙。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still confusing. Nobody knows anything. I just get high, just to get high. Everything's looking dark, but my head's up in the clouds. It's blowing up and nobody says it out loud. Babe, stand in line, but I've waited before the city locks down. I still can't believe that this is where we're at. Saw it coming, but nothing to do. Don't stress, if this is the end, I'm hard. Don't stress. 来自 QET Don't Stress。 整首歌的概念就是来自那时候，你都知道，就是有这个叫隔离的政策啦，所以很多人都在家的时候都会觉得哇，很大压力，很有那种的无力感的，所以他就写了这首叫做 Don't Stress， 希望你可以放低一点那种的压力。面对这些压力，面对这些无力感，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不同的方法啦。至于跟着这位的唱作人，他就用清酒做一个的主题。 不要等，不要等，不要等你的回信。不要紧，不要紧，我也需前进。含住眼泪来被你滋润，这算不算太蠢？长期自如奉信、不要翻，不要翻，不要翻那些旧账。想到不想再想，想到发苦痕痒。留白对话符合我想象，你要不要拍掌？你会不会记得坐在自律的合上，就似空虚的橱窗，当你为我加添一点生活思想，为寻实孤寂的信仰，重组概念性走向真相，放肆的共享，配对清酒的余香，想醉下去不清醒，演分裂形象。 去更好好愁。不要贪你的埋伤，只要吸收摄取缺少的营养，来直接地从未觉欣赏，知你不要去想，对错并无实相。 首歌电视都有凤永琪，编曲监制有苏道哲，利用一杯的清酒带到你进入一个比较朦胧的一个微醺的状态，都可以当是一种逃避来的，逃避一下你最真实最痛的那一些情感。你知凤永琪用这首新歌清酒之约， 多谢听众淑芬这么勇敢的真情否白，不知你有没有和我一样在淑芬的爱情故事当中找到一丝的共鸣呢？爱情的世界是没有绝对的啱和错的，最重要是你曾经全程投入这样爱过嘛。答应我吧，抹干你眼泪，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因为你们每一位都是独一无二的钻石。 余情无谓再讲，讲到有更尴尬的对望，谁是谁是错，定还是对，仍是错，通通都不讲。令人投入是否偏一个更疯癫的盼望，迷惑你，迷惑我，并迷惑众人，是我今天不想讲。 点。 欢迎有 Serenity 网络安全隐患嘅呢个 remix version， 呢个 remix 名字咧叫做1989115电台录音啊。跟住呢首嘅作品咧，呢位嘅音乐人都系想借住呢一首歌话俾佢太太听嘅，你都令到佢感觉很安全。欢迎有 JNY。 You make me smile again, baby. You make me smile again, baby. 心底里的压抑同我肌肤接近刺激 ，shorty. You make me smile again, baby. You make me smile again, baby. 心底里的压抑同我肌肤接近刺激 ，shorty. Shorty baby, 我身边太多 fake friends. Shorty baby, 我身边太多 Ray-Ban. Shorty baby, 我身边没有颈镜。Shorty baby, 我只想与你 bang bang。越来接近要感受你的体温，你我靠近我想你无法抽身。 Drifting, drifting, I put up on your body. Never make my heart broken, I just want you naked. You make me smile again, baby. You make me smile again, baby. 心底里的压抑同我肌肤接近刺激 shawty. You make me smile again, baby. You make me smile again, baby. 心底里的压抑同我肌肤接近刺激Shorty, shorty, shorty, you make me wanna eat. Shorty, shorty, I make you wanna eat. You my baby, 你带我去到 heaven. Smoke wine, make me 弹着个 4K. You feel me, forget 我心里的痛悲。You feel me, 我与你的我 day by day. You feel me, 我对你的我 every day. You feel me, 我爱你的个 I do say. You make me smile again, baby. You make me smile again, baby. 心底里的压抑同我肌肤贴。Shawty, you make me smile again, baby. You make me smile again, baby. 心底里的压抑同我肌肤贴紧刺激 Shawty. 你哋 JNY 有句新嘅呢首嘅作品，送俾佢太太嘅作品 ，Shorty。嚟到三点半钟之前咧，就系揾嚟有今年嘅新人之一，佢嘅名字咧叫做 Mad Boy 啊，用呢首歌同佢讲一讲一句嘅主题嘅，就系、是、大型嘅世界系点嘅咧，大型嘅爱情世界系点嘅咧，揾嚟有 Mad Boy， 大人的科学。 啤酒早估清天色开始暗，沙滩几位嘉宾不怎么吸引。如果小姐从不恐惧陌生，何妨谈谈追星或健身？海风吹不散香氛，漫谈潮上瘾。巴士终于开走，声音这么近。如果小姐并不赶着回家，何妨长谈清酒或电音？看细沙一串串，每秒相差太远。陪我放下分寸。多收许个愿，我想今晚抱紧亲你转一圈，抱紧亲你转多圈。哇哦哦哦，你很温暖。如果喜欢不必计算，如果思想不必太远，无需担心，无需猜测。如果开心不必永远，派对晚年日子可以转，碰上你时机那么短。今晚幸福。言情动作全凭直觉，日光中挥洒交织全脉搏，讲真心情不必推算星座，跟酒精沟通不必讲科学，成年人寻求何为快乐，成年人寻求如何留住快乐，天天问问问才没有奈何，看细沙一串串每秒相差太远，陪我放下分寸，轻轻拖手许个愿，我想今晚抱紧亲你转一圈，抱紧亲你转多圈。哇哦哦哦，你很温暖。如果喜欢不必计算，如果思想不必太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据了解，本港今日冇新增新型肺炎本地确诊个案，是连续第13日冇本地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下午不会召开记者会。本港至今累计有1193宗确诊个案，7人死亡。一名63岁退休内地女子被控2011年3月至2012年6月期间串谋他人清洗黑钱近60亿元，早上在高等法院判监6年8个月。警方说涉案金额是本港洗黑钱案件历来第三高，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案情指被告经朋友介绍认识本港一名男子，被怂恿来港开设一间报称经营电子零件出入口的公司，再用公司名义开设银行户口，将银行提款卡、密码等的文件交给那名男子之后返回内地，期间获得几千元报酬。警方调查之后发现有关公司并没有实质业务，但是在2011年至2012年期间户口交易额达到59亿7千万元。涉案内地女子在前年入境本港的时候被捕。警方表示近来有不法分子在社交网站以搵快钱为名，向求职者索取个人资料，要求对方开设或者借用对方的银行户口，提醒市民要清楚户口收入来源，以免误堕法网。若果触犯有关条例，入境定罪最高可以判监禁14年以及罚款500万元。运输署公布中环至红磡的渡轮航线将会在星期日起投入服务，首班船在早上7点半由红磡开出，成人票价每程9元，小童、长者和残疾人士享有票价优惠，亦都提供月票安排。星期一至六繁忙时段基本班次20分钟一班，非繁忙时段星期日和公众假期30至50分钟一班。富裕小轮获发经营牌照，为期5年。为筹备有关航线启航，营办商已经分别在红磡和中环八号码头的有关泊位进行优化工程，包括提供免费 WiFi 无线上网服务、乘客座椅以及行李寄存设施等。另外，营办商会在渡轮航线投入服务的6个月内，透过智能手机应用程式发放渡轮航线实时到站资讯，亦都会继续在码头提供充电设备。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和下周初大致天晴和炎热，下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65点，跌216点，总成交金额825亿1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84.6跌6.2，阿里巴巴214.8跌6.6，美团点评173.9跌4.5，小米集团13.38跌4.8，中芯国际28.35升9毫，信宇光学科技126.3升6.5，港交所319.2升1.4，中国平安78.4跌7.5，友邦保险74.05系跌1.55，平安好医生119.4升4.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7.06，瑞士法郎0.948，加元1.365，人民币7.079，英镑对美元1.241，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644。日经平均指数报22512点，升252点。港金现价报16270蚊，跌110蚊。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63.36美元，賣出1764.7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啲交通意外嘅消息，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嘅快线啦，之前有交通意外啦，都仲系处理紧噶，龙尾已经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重复一次啦，就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啦，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咗噶，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另外就系屯门嗰边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快线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排到去龙日村，咁就系屯门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啦，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龙日村。另外有一宗清场嘅报告，就系喺飞鹅山道上山方向啦，近住基维尔营地同白花林路之间，之前咧因为山泥倾泻就曾经全线封闭，已经处理好，行车线解封。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车多缓慢，龙尾去到城市花园。另外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那段车多繁忙，龙尾定富街。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咧，仍然都系多车噶，龙尾排到去界限街近书院道。反方向太子道西天桥出去旺角啦，喺九龙城回旋处嗰度咧就多车，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接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啦，龙尾就喺佛光街桥底。另外新界方面，沙田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近住增大屋嗰段咧就车多挤塞，龙尾就排到去丰盛苑。仲有就系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咧系多车噶，龙尾白沙湾码头。而反方向出去九龙啦，近住绿尾村路嗰段咧，都系有啲车龙噶，排到去康湖居对出。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道径口路去九龙，同埋青屿干线欣澳站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二台六月新乜分，晨光第一线玩得好认真。 咦，妈咪，你唔系芭比林慧咩？点解你叫 Miss Lam Lam 嘅？ 因为我主持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朝早的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我们有专家坐镇分享本地的常规教育和特殊教育，还会分析海外升学的趋势，同你环游世界。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子豪，今个星期我都系想食辣啊！ 又食韩国嘢啊！ 我需要嗰只辣，唔只系食落去辣，直情系要热辣啦！ 哦，冇问题， 真系得，要喺香港喎、 啊。试下泰国嘢好唔好啊？ 好啊，我最中意泰国啲嘢食噶啦。 Begin， 冇问题啊！今个星期六朝早十至十一，有学全世界邀请到泰语老师 Vita 带大家喺香港感受泰国文化。 香港电台第二台真系多嘢听噶啫。 Just feel the music and close your eyes.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 用音乐节调做你，人一切隔无距离。Just feel the music, 用得到位置。Turn the radio loud, HK. Hey,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苏童音乐。 时间嚟到下昼嘅3:40，依家翻嚟呢一首歌之后咧，会有我哋今日嘅回魂 live。 山东命运里不可见的尘，藏在门内缠绕于暗室，分离时布满面目发肤，冲不散的印，如基因，如关系，如恨，谁做我肉身？谁做我躯壳？藏起一恶地，种种缺陷，前世里是你，来日里是我，谁清楚？ 有王源最新的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长身有力》，填词王乐怡咧讲嘅就系原生家庭对我哋每个人嘅影响，唔知道当中听唔听到你嘅故事啊？而今日咧回魂 live 嘅嘉宾，自己一个都有啲故事要同我哋分享。 墙上快裂开，皮肉快走。谁专心跑对新的责任，前世里是你，来日里是我，谁清楚贪粉的血汗撩动着我，偏偏需要触碰更多，沉默里是你，麻木里是我，成因果张开的怯懦叫众生 王源林奕琪填词王乐怡的歌曲，歌曲名称《长身有力》。 每日去到3:00，是不是觉得元神出窍，头重重，脚轻轻，四肢乏力，六神无主，周身腌住腌住痛呢？ 大师，那有什么解救啊？ 有办法，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00-5:00 Eric 严琼骚动音乐全新环节，用现场音乐同你舒筋活络，找回个魂头回来。骚动音乐回魂啦。 嘅 show 就一幕咧，请嚟一位嘉宾啦，系啦，咁当然啦，除咗听之外咧，你仲可以上我哋港台第二台嗰个 YouTube channel 啦，系有片睇啦， 咁 样。 冇错，咁你都可以上 Facebook page， 我哋有条 link 咧系帮你带过去嘅。 系啦，咁我系估唔到咁快又见到佢嘅，因为即系先前即系佢哋话啊，我哋嗰个团队咧就即系要暂时即系休息一下啦，跟住。过嚟两个月啫嘛，三个月嚟比阵。 其实我以为佢哋应该会一放假去环游世界，之后翻嚟插电啊。咁可能因为疫情关系冇地方去，不如喺香港 就 做新歌 啦， 系咪？ 系啊，你好啊 ，Robin。 Hello， 你哋好。 大家系边个嘅情况嚟嘅？其实应该系 我谂，其实都系想环游世界的。但系而家冇机会咯，唔系，但系即系其实我都一路写落咗啲歌嘅，咁之前其实红白系冇，亦都冇谂住系咁迟出道，咁所以其实中间都有一段时间系可以去筹备咯，反而 系 系啊， 所以佢今日咧上嚟咧系直情系有一种打歌嘅感觉噶， 系啊，因为 系因为佢 Lost Forever 啦，新歌叫做，然之后嗰个 single 嘅 cover 咧都系绿色喺个森林入边咁样啦，你睇佢今日成身都系， 唔系啊，我纯粹咧咁。因為疫情期間全民都肥咗啦， 全民都肥咗， 即係件衫就可以遮到。 通常女 artist 著呢類衫咧，啲人就會傳啊，莫非佢？ 但係佢都好襯個 IG filter， 我覺得係啊，因為一吹就會有好多冰雪啊喺前面。 係啊，有啲朋友就話你琴晚食咗咩啊？印度菜定乜嘢？啲口氣咁嚴重啊！ 好唔浪漫啊！啲朋友。 但係呢首新歌係其實可以有種浪漫嘅解讀嘅，我自己覺得都 係啊，其實係㗎。 係咯 ，Lost Forever， 因為我就咁睇嘅時候嚇、啊，永遠消失，好似好 sad 咁樣喎。但係聽落去其實唔係一個咁嘅故事嚟㗎嘛。 其實唔係，其實係某程度上。是想即是逃离一些现实世界的不开心，去另外同一个你爱的人或者很了解你的一个人去另外一个领域 where 没那么多争拗，没那么多不开心的东西这样。 OK， 但那时候什么 trigger 到你写这首歌的？ 其实我是上年的后半年写的，其实即世界有很多不开心事，亦都即可能亦都认识一些朋友，可能他们会吵架这样，跟着就会令到我觉得很 up 咯。那我在其中的时候我就其實有少少唔知道可以點，咁我就其實可能有啲人會即係狂做運動咁樣去抒發自己嘅心情啊，或者去唔知啊，即係大嗌啊咁樣，咁我就揀咗我就寫咗呢首歌咯，係係 咯。Okay， 所以嗰陣時你本住一種咧，因為就咁聽落去都可以係有少少 moody 嘅感覺， 係啊。 所以嗰時係自己喺屋企彈緊琴定係彈吉他寫嘅呢首？ 琴寫嘅， 都係彈緊琴嘅。 係啊，琴寫嘅。咁但係咧，我嘅最第一隻嘅 demo of 呢一隻歌咧，係我嗰啲。电话的 voice memo 啦，跟住唔想嘈醒老公啦，跟住咧，跟住我第二朝听翻，吓、啊、你唱咩啊？唔知道你唱紧乜？ 点解你唔出听咧？咁样 懒啩？ 系啊，但系即系就算系唔系，就算唔系同一间房咧， yeah， 我都觉得系要即系细声啲咁样。 哦，佢一讲到好似平时录啲 demo 咧，好有中气 噶。始终咧咁多年嚟，你夜晚黑写歌俾人投诉嘅次数实在太多， 即系隔篱邻舍啊， 系啊，即系如果你住嗰啲比较即系唔嗰啲楼龄高啲嘅楼咧，你唔会咁隔到音噶嘛，咁如果你弹琴啊，跟住唱歌，咁你就会好容易。哦，咁我就成日凝住咯，就算可能我真係其實嘈唔到佢嘅，我都凝住咯， 係咯。OK， 咁衰仔，咁你第二朝你 點樣 咩？我只唱 翻 個嘢啊！咁你之後你係真係揾得翻嗰啲 memory 嘅。 我一見到啲歌詞，我就會記翻起個 melody。係 係 OK， 即係有啲 follow 到嘛，有少少音追到翻， 大概會記得翻咯。 哦，咁但係嗰陣時已經心目中就係，咦？如果我嚟緊開始做 solo 嘅作品嘅時候，呢首就應該係不二之選啦。 冇諗過。 係。 嗰陣時冇計過，即係純粹係好似影一幅相咁，你唔計算，即係你就咁，你嗰一下你 capture 咗你嗰個時刻嘅嗰個情緒，就係咁樣咯。即係其實其實佢係有一種純粹喺度。我今年我想出嘅嘢都係有一種純粹喺度，而我覺得其實都有嗰個奇怪，即係好多人都會問我嗰個奇怪位，就係、是、咦，你係明明係 Canto Pop 嘅歌手，你做咩出首英文歌？咁、但係其實我寫 demo 嘅時候，我好多時候我都係即係有英文嘅 demo 會出現啦。而我唔係嗰啲。啊！我想寫一個英文歌 feel 嘅廣東歌，所以我就求其填啲英文詞入去咁樣，或者我要日文歌 feel 嘅，咁我就求其填啲係咯 日文嘅音咁樣。 係啦，即係我係認真寫 嗰個英文詞嘅。Even 我寫第一首歌之前咧，我都係寫，即係我喺 high school 嘅時候，我都係寫緊啲 poem 嘅，英文嘅 poem 嘅。所以我係好其實字為主嘅。係啊，所以我就好想，即係一寫完出嚟之後，我就好強烈咯，個感覺係好想分享出去咯。但係個模式係點嗰陣時就真係冇諗，未諗。 佢中學嘅時候係寫詩的， 係啊！我頭先都有啲驚訝，係咩類型嘅詩嚟？ 冇啊，其實即係好似你寫日記咁啫嘛。但係我有段落，有押韻，跟住有 shape 咁樣咯，即係佢係有個 flow, 整齊嘅， 係咁樣咯。 哦， 即係但係其實係即係其實係一個日記咯。 哦， 英文好叻，英文都要押韻好難啊！ 英文都要押韻好難嘅咩？ 我因為我識中文押韻， 咁啊全部都係有個乜乜年啊，Happy 年啊，Sad 年啊，咁啊全部都 唔會你咁樣取巧啦，哎呀，佢講得出啊，唔通就咩 Lazy Days 啊？唔好意思。 喂，咁去到嗱，因為頭先你自己寫嘅時候，寫嗰刻真係好純粹想記錄咗嗰個 mood 啦。咁去到譬如你要真係要整合就係、是，喂，我喺今年2020年嘅時候 ，Robin 我有自己嘅 solo 嘅 project。咁你嗰陣時由你自己儲起嘅 library 入面嗰啲 demo 入面就開始揀啦。咁點解最後揀咗呢一首出嚟？ 就係又係嗰個 gut feeling 嗰樣嘢咯。gut feeling 好強烈，一寫完出嚟就覺得我好鍾意呢首歌。 係， 因為呢其實對於我嚟講咧，呢件事咧唔係好經常發生嘅，就係、是。你寫完出嚟之後，你覺得難聽嘅次數係多過你覺得哇正啊，好多好多嘅。咁所以我就因為純粹係感覺最強烈，咁、就咁樣咯。我冇計劃，我都唔識咯，即係點樣咩 first part 咩。咁、 yeah. 但係我純粹係覺得而家呢一個時間段都仲係吻合，同埋咧我覺得好邪嘅一樣嘢係其中一句歌詞係。Let's get lost together where there are no fires or plagues. 咁嗰陣時咧就未有山火啦，未有澳洲山火啦，亦都未有疫症啦。我就已經有呢句嘢，跟住我就死啦！我即係以後寫歌詞咧要小心啲。即係我真係覺得好似咧，所有嘢慢慢喺我歌由我歌詞嗰度咧喺現實生活度呈現翻。我就覺得哇好邪啊咁樣咯！ 你嚟緊你本身坐喺啲 demo 仲寫嗰啲咩 topic 㗎？ 有冇捉我？ 冇啊冇啊！ 好驚啊！我而家 大家聽多啲開心歌咯，所以 大家發曬達發曬達， 會破壞形象冇啊！ 啱㗎啦，農曆新年好快到啊！喂，但系你自己之餘咧，其實仲同阿 team 啊，即係邀請咗佢同你 produce 啦，同埋做 arrangement 嘅咁樣。咁其實都認識咗好耐啦，即係呢位朋友咁樣。咁但係邀請佢就係覺得，咦，係你噶啦 ，team 啊。 都有某程度上係噶，即係有少少係你當你已經係叫做冇任何嘅依靠啦，冇任何嘅冇任何嘅人同你去做即係任何嘅嘢嘅時候咧。你係真係要做主動嗰個，就冇人同你講，冇一個 A&R 同你講話。我覺得今次咧，我想你同邊一邊個監製合作，即係冇呢樣嘢嘅發生噶啦。咁而我就係、我覺得第一步，我覺得最重要嘅一樣嘢，唔係你揾邊啲大監製，邊啲人去成就一件事，係嗰個人有幾了解你，嗰、個人有幾欣賞你，同埋即係嗰、個人係真係會你，當你同你一齊做嘢嘅時候，你會覺得係升到咯。係咯。 OK， 咁但係而家慣未咧？嗱，因為頭先你都提到，即係始終係以前就有公司啦，亦都係有一個拍檔啦，有 Candy 同你一齊啦。但係而家就係你有你自己嘅 label 啦，跟住你就要開始 manage 就係 Robin Yip 自己嘅一啲嘅作品，你係自己嘅 manager 嚟嘅咯，咁樣。 係嘅，但係都揾咗一個多相識多年嘅朋友幫手嘅。 係。 係啦，咁其實我都好慶幸，即係身邊有啲即係真係好多年嘅朋友咧，係可以幫到我手。其中有個係一個其實係 fans 嚟嘅，但係其實我而家都佢都係一個朋友嚟嘅。佢真係之前唔識得整 IG filter 嘅，佢、係由零開始去到學點樣，即係為咗 Lost Forever 去整一個 IG filter 咁樣。咁所以我都覺得好緊，同埋咧嗰啲key 卡拉 OK 嗰啲字咧，我都唔知道即係點整噶嘛。之前即係佢哋公司自己會搞噶嘛，咁咪佢又學咗整嗰啲喎。咁所以係咯，我好多謝佢，同埋我都好感動有一個咁 talented 嘅 fans， 我都係佢偶像，佢都係我偶像， 我都係佢偶像嚟㗎， 我都係。 我都是他的 fans 都啱，都啱，系呢个都啱，系 我都是他的 fans， 系啦，因为他又是你的偶像，系啦， 一个人出嚟讲嘢真系啊， 逻辑啊，真系 系啊，以前有多一个一起做访问的时候咧，即系总会有啲一半的时间你可以 啊， 等我谂下先讲咩先，而家冇噶啦，单打独斗话俾你知。 系啊，我记起我之前咧系净系需要 focus 去聆听呢个第二四六八个问题啊嘛。 因为一六一三五 系啊，今日冇噶啦， 冇啊，全部自己嚟。 系啊，咁亦都系即系平时可能即系一齐有两个一齐系演奏啊咁样。咁今日咧喺我哋现场呢个 studio 嗰度咧， 就是、 自己啦 solo 咧，就系今次佢有一个自弹自唱嘅版本，有佢新嘅呢只嘅派台作品《Lost Forever》。咁啊，将接下时间交俾 Robin。 There's nothing left to explain, nothing else can contain. A can of worms opened and words spoken, my broken emotions remain. I take a trip down memory lane, hoping it could ease the pain. I never wanted it so complicated, but it's too much too late.It's not like I got a plan, no. It's not like I got any control. Home is where the heart is, but if it's broken, there's nowhere to go. Let's get lost forever, where no one knows our names. Let's disappear into the air, up in the clouds where we can breathe again. Let's get lost foreverAbove the skylines, we'll find some place where we don't have to fight. Let's get lost forever. Ah. So what if time fades the pain?Could we learn to love again? With all the soul shaken and bridges broken, is it possible to mend? So I don't care where we go, if I got your hand to hold. Our hearts will guide us home, back to the places that we used to know. Let's get lost forever, when no one knows our names. Let's disappear into thin air, up in the clouds where we can breathe again. Let's get lost forever. Above the skylines, we'll find some place where we don't have to fightTogether, with their autumn fires ablaze. If we could try to do it right again, would you be there? Would you run from me? Just get lost together. If only one day we find some way where we don't have to fight. Oh, someOr get lost forever. 姚明伟做海洋公园董事局主席，任期一年，由下个月一号至到出年六月三十号。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话：，刘明伟拥有丰富嘅商界经验，2008年7月加入海洋公园公司董事局至今，曾经密切参与公园多个重要嘅发展项目，并且喺2014年7月起担任董事局副主席，是担任新主席的最佳人选。邱腾华感谢即将卸任的主席孔令成过去六年竭尽心力带领海洋公园应对不同的挑战。政府又感谢即将卸任的行政总裁李成忠和董事局成员黄俊达对推动海洋公园发展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下午新界东部和香港岛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和下周初大致天晴和炎热，下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82点，跌198点，总成交金额913亿2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85蚊，跌5.8；阿里巴巴215蚊，跌6.4。美团点评174.8，跌3.6；小米集团13.32，跌5.6；中芯国际28.6，升1.15；港交所319.6，升1.8；信宇光学科技126.7，升6.9；友邦保险73.95，跌1.65；中国平安78.35，跌8毫；平安好医生120.3，系升5.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619，瑞士法郎8.177，澳元5.331，加元5.674，新西兰元4.991，欧元8.6997。每百日元对港元7.24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45。日经平均指数报22512点，升252点。港金现价报16270蚊，跌11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63.64美元，卖出1764.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交通意外，较早前黄珠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友爱村快线嘅意外仲未清理好，咁就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噶。而家大嘅交通挤塞，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近住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咁就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龙富路近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至于较早前咧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快线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一带只系车多，车龙嘅大消散。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路面方面，喺港岛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海富中心一段咧，交通繁忙，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市超域道。后少少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海丰园。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嘅交通繁忙，龙尾近东山台。今日喺九龙方面，大致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界限街近书院道。反方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对开。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龙排到窝打路道。 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咧，龙尾去到牛头角定富街；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咧，亦都系挤塞嘅，车龙排到近海滨汇。反方向伟业街去翻旺角近住伟乐街气站一段嘅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喺荣山工业大厦。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车龙排到近白沙湾码头，反方向西贡公路出返九龙近住康湖居的交通大繁忙，龙尾接近西贡消防局。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车多，龙尾新田围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道径口路去九龙和北大屿山公路欣路出九龙。最后卫生署就提你，职业司机长时间揸车，记住要保持正确的姿势，安排小休和多些做伸展运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里，骚动。 每日去到三点零钟，系咪觉得元神出窍、头重重、脚轻轻、四肢乏力、六神无主、周身腌住腌住痛呢？ 大师，咁有咩解救啊？ 有办法，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 ，Eric 严庆骚动音乐全新环节，用现场音乐同你舒筋活络。找回个云头回来，骚动音乐回魂啦。 嚟到四點鐘之後嘅蘇亮音樂啦，咁我哋現場咧仲有我哋今日嘉賓嘅 Robin，Hi，Hello， 大家好。 係啦，頭先我聽咗佢自己唱咗佢嘅新歌啦，《Lost Forever》啦，係啦，咁啊感覺如何啊？一個人而家有冇覺得好凍啊？個 studio， 我覺得好好聲啊， 係 。即係其實呢，你話你有琴嘅時候，我冇諗過係 咁大 咁樣嘅囉，咁大部 好少人估到我哋公司有啲咁值錢嘅嘢㗎，都冇人信。 因為搬唔到出去，點樣搬出去呢部琴 嘅呢？係啊，因為我本身我都帶咗支吉他嚟，我以為係，但係即係因為太好聲啦，我就想一路彈落去囉。 哦，慢慢啦，呢度你今晚自己玩得㗎啦。 我哋會發好幾次。 係啊，好開心啊，彈得係。 係咁，除咗開心之外，佢之后都系讲部琴好开心啦，而家开始适应啦。其实都讲真，都开始宣传咗一段时间咯。其实 都唔系好耐咋，都几日咯。但系我觉得最搞笑系，第一日咧系咁啱，即系做啲平面嘅访问啦。咁啱两个咧都系自稱是 Robin and Candy 的 fans， 咁其中 做乜有種懷疑？佢哋自稱係 唔係啊？咁我費事好似哎呀，佢係我 fans， 即係 OK， 人哋好禮貌， 係啦係啦。 咁佢我係 feel 到佢係甩唔到佢個 fan mode、fans mode 啦，100% 嘅問題咧都係Robin and Candy 到底發生咗咩事啦？幾時會翻埋一齊啦？你幾時會再出廣東歌啦？即係好 sad 咁樣咯，係去到一個點係咧，我覺得你唔好咁傷心啦，即係。我哋仲喺度嘅，即系我第一首英文歌咧，唔好问，即系你唔好咁啦，我会噶， 系。但系喺而家个计划入边有冇可能？系咪主要都系用英文出你嘅 single 先？ 我今年上咯，即系我今年我觉得我想做啲我之前冇机会做嘅嘢啊嘛，即系我嘅曲词咁样咯。 OK， 所以佢跟住落嚟 ，Robin 今日咧都拣咗一首咧，就系、是、Robin and Candy 时期你一定听过嘅呢首嘅歌噶啦。咁、但系佢就拣咗佢原装。英文的版本的你听的版本就是无敌啦，但今天原装英文的版本是叫做 Love Love Love Love 系啊，其实呢一首歌我写嘅时候咧，都系处于一个 Robin and Candy 真空期，咁、okay. 就即系嗰段时间系成年我都冇，我哋两个都冇机会去出到新歌，咁好似系2016年啊，差唔多，咁嗰段时间我就好 lost， 咁我就 take 咗个 course、online course， 咁就系其实除咗一啲 vocal 嘅 training 之外咧、就有啲写歌，即系每个礼拜要交首歌咁样，咁呢一首歌就系其中一个作品嚟嘅，嗰阵时写嘅时候，都系写到喊，即系提醒翻自己，即系 this is not a job， this is what you love、 yeah. 即係呢個 this is your dream 咁樣，咁即係唔需要你去去 please 任何人，或者去there's no one to please， there's no one to fight 咁樣。跟住喺個 bridge 嘅部分就係 it's just about growing up and learning about how to love， 即係你其實所有嘢所有嘅經歷都係成長，同埋即係學習點去更加去愛你嘅 craft， 更加去愛你嘅音樂，去做你嘅事。我好想今日就係即係帶過嚟，因為其實對我嚟講呢一首歌就成日都會提醒翻我咯，同埋我真係覺得而家可以履行到即係當時寫嘅嗰樣嘢咯， 係 啊， 係因為真係全心全意地做緊自己最忠於自己嗰種嘅音樂作品， 係啊係啊係啊。 哇！但係其實你會唔會係有一種可嗱？因為譬如頭先聽嗰兩首啦。都可能是比較情感上比較 sad 一啲嘅時候，再 trigger 到你寫嘅作品嚟噶嘛，即係可能有啲 confusion 啊，有啲 loss 啊，諸如此類。會唔會呢種 mood 嘅時候，你寫歌嘅靈感係特別澎湃嘅？其實 會噶，會噶，即係其實我諗呢兩首包括其實我有好多我自己好中意嘅作品都係用眼淚寫嘅 ，which to me 我覺得好攰啊，即係而家都覺得。我是不是下下都要去到那個情緒位我才寫到我喜歡的東西呢即是無人島啦我不完美啦我是無敵啦這首啦全部都是那些眼淚作品來的。 哇 但是即是我都慶幸即譬如 Sail Away 啊小雪的咖啡啊這些即是我即是或者 even, 即是陶瓷娃娃我都是沒有眼淚的需要但我即是啦啦啦那些我都即是我都很喜歡的。 是 但是但是即如果你说真的对我意义很重大同埋将我因为我透过我写了这首歌而带回我在一个开心一点、yeah. 舒怀一点的一个位置那就 是有这个是我很经常有这个过程。 是真的有一种自己治疗到自己的一个创作方法。 同埋刚才那句很有诗意、啊。呢啲都係用眼淚寫嘅，我通常話用右手寫咁，但係佢係用眼淚， 哇， 好有詩意啊！真係。 不過我哋完咗呢部分啦，我哋請個時間嘉賓， 你都係等呢下啫。 係啊，難得你俾我咁完美嘅下台加我。好啦，我哋將個時間交俾 Robin 啦。 This is not a job. This is what you love. This is what you've been always dreaming of. But when you start to feel that you're not ever good enough, you're not supposed to win. You're just supposed to love.This is not a race. This is just a run. When you feel the rain, you can wait for the sun. You're not supposed to be so perfect like you're from above. You're not supposed to win. You're just supposed to love. There's nothing about youTo change or hide There's no need to force so hard and try There's no one to please No one to fight Something strong inside Where your broken heart residesThank you. is not a race, this is just a run. When you feel the rain, you can wait for the sun. You're not supposed to be so perfect like you're from above. You're not supposed to win, you're just supposed to love. There's nothing about you to change or hide. There's no need to force so hard and try. There's no one to please, no one to fight. Something strong inside. It's just about growing up and learning about how to love. It's just about growing up and learning about how to love. It's just about growing up and learning about how to love. It used to be a dream, it used to be so easy, but I would rather treat all the storms like a breeze. In the end, when you look back at all the wonders that you've done, you'll see what I see, is that you've already won. 'Cause you were just supposed to love, just supposed to love. 哇，啱啱 Robin 咧系用双手弹噶， 系啊，哇，好叻啊！ 左右手一齐用啊，收犀利啊！ 仲有笑容啊，咁样 烦啊！而家唱翻呢首歌嘅时候，应该个感觉系舒怀一啲啦，我谂 系。真係可以好似回望翻，即係經歷過嘅所有嘢，跟住覺得都係成長嘅一部分嘅感覺咯。 OK， 咁而家呢個 moment 其實，譬如開始自己 solo 嘅作品嘅時候咧，係有種興奮嘛，即係因為自己喂一個新嘅 journey 咯，係 Robin 自己嘅新嘅 journey 喎。 又興奮又驚嘅，係啦。之前未做嘅時候再驚啲，就好似你即係譬如你上台之前嗰種驚，但係你上到台你又覺得哦 OK I can handle this 咁樣嘅感覺咯，係、 okay, 咯，即係有種 strong and independent 嗰啲 woman 啊， 同埋好聲嘅時候係好唔同嘅、那個感覺， 得㗎啦，我哋木琴已經害羞怕醜，不斷俾人讚賞。 但係最後咧，頭先阿 Robin 都提到咧，有一首歌咧，就係嗰陣時嗱，譬如有一啲係眼淚寫嘅作品啦，有啲就真係開心舒懷一啲嘅。咁、今日最後揀咗呢首係陶瓷娃娃，係啦，呢首歌 呢首歌咧就直情咧係雖然係第二隻碟嘅作品，但係其實咧係即係 Robin 和 Kitty 出道之前，我已經寫低咗。咁而寫嘅時候咧係諗住 Candy， 跟住係覺得啊，我哋兩個一齊去。即係好勇敢咁去闖呢一條路，真係有少少 bring me back。即係你唔好當外表好似斯斯文文，但係我可以自己做自己嘅事啦。咁樣， 你今年開始緊第十年啦。 Oh my gosh！ 佢有一種， 我突然之間， 因為之前係九年噶嘛， 我走啦， 跟住第十年啦。但係你其實做咗一件事咁耐之後，你仍然係有一種，喂，我係真係履行緊當初我 fulfill 緊我嘅 dream， 而唔係 just a job， 其實係好難得嘅。 其實 我哋做幾年就消磨曬㗎啦嘛，其實 都係， 其實係消磨曬完之後再翻嚟，再消磨曬完再翻嚟嘅。 OK， 係咯， 咁係一個好頑強嘅性格咯。 唔甘心咯，即係有時候你可以 walk away 噶，即係你大可以 walk away 噶，但係我覺得我又未至於去到咁絕望咯，同埋其實我計翻，即係我係12年出道啦，咁所以而家都係即係如果你計埋 YouTube 就11，咁所以都係9年啫， 你踏入第十年， 九年啫，咁樣咯。 都有少少心虚嘅。 咁喺真係踏入第十年嘅时候啦，咁有自己 solo 嘅歌啦。嗱，我哋听过第一首係 Lost Forever 啦。咁有冇预计咁今年呢一个 project 会係有冇一个特别嘅主题啊？定係点样去到？ 我諗其实主题嚟讲呢，我淨係想做即係真实嘅自己囉。 Yeah. 而我諗今年嘅真实嘅自己会系用英文歌呈现先咯，系咯。咁我日后我都其实已经有一啲中文歌、yeah. 中文 feel 嘅歌。咁其实我有两 lot demo， 咁我又觉得好骑呢，即系如果有中有英咁样，好乱。咁所以我就谂住今年我都系出英文嘅作品先咯。 OK， 同埋個唱英文歌好聽，因為唔係個個唱英文歌都唱到嗰種 flavor 啫。 即係佢頭先讀英文詩嗰幾句英文發音都好好聽噶，即係蕭叔叔嗰種咧，讀英文讀得好好聽。 咩叫蕭叔叔啊？嗰、那個好英好 British 嗰、那個。 係 啊， 哦，咁我唔同，我冇嗰啲好 British 嗰啲，再一個 level 噶。 好坚持，唔紧要 OK 噶啦。 但系真系期望你呢个 project 可以系一个好开心嘅一个 journey。 系啊， 系、啊，因为我谂亦都可能即系听咗，譬如你哋嘅歌咁多年啦，咁、然之后啊，原来你哋 solo 嘅时候有一啲之前可能一路都想做，然之后啊，今年终于可以都系要 dream come true 嘅一个过程。嗯、我谂你嘅 fans 都会戥你哋好高兴。 系 咯、 啊，系啊，其实我都我都知道，其实我哋出红白嗰下，跟住即系宣布休团嗰下，其实。大家是即係好 shock 同埋好心碎，但係即係我講翻起我都覺得好 up 嘅，咁所以我都好想快啲有新嘢俾佢哋聽到。咁、而我都知道即係其實我同 Candy 各自都好想去繼續行、獨即係獨立音樂呢條路，咁、所以其實對於我嚟講，我真係好開心可以喺。即係呢段時間俾到啲養分出嚟俾大家咯。 OK， 新歌好聽啊， 係啊 ，Lost Forever。咁但係今日最後咧就係、是、都可以等你真係好掛住 Rumbling Candy 嘅時候，你都真係有種啊，我聽得到呢個歌啊咁樣。 同埋我今日係咁望住佢嘅時候咧，我覺得你件衫同個口罩顏色好襯啊。係啊，咁想睇有幾襯咧，就記得上咧我哋二台 Facebook 啦，同埋二台 YouTube channel 咧係可以睇到㗎嚇。 不過仲有幾分鐘咋。好啦，咁我最後就將個時間交俾 Robin 咧，就係、是、有佢今日自彈自唱呢個版本嘅陶瓷娃娃嘅。係 啦。 咁啊，預祝你嚟緊你嘅 project 非常之成功。咁啊，多謝曬 Robin，thank you。 或者我純情温和，手中一束玫瑰花盛放，越清純人越單純，大路更加康壯。如穿起那件最耀眼的晚裝，能否抵抗嚴寒？如睜起那漂亮似水眼睛，才會叫這世界觀看。就算可愛，就算表示，未至於要隨意由你處置。懷裡喜氣，懷裡安置，忘記我這雙腳，會懂得怎麼去大踏步向前行。我未至於似陶瓷，也未似不知，或者我麻木觸覺，盡力展出白痴的愛惡，越矜持人越矜貴，定或是更墮落？如穿起那件你赠送睡着都游不出这祠堂，才清楚我漂亮到死也都无法带到上天国。就算可爱，就算标志，未至于要随意由你处置。忘记我这双脚， 算正直，常有主意，未会反思，傻到忘记心智，没有关注，没有支柱，来让我这双脚会懂得怎么去大踏步向前行，踢下去粉碎陶瓷，你别太仁慈，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澳门有新措施防范新型肺炎，应变协调中心宣布，即时起至六个国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菲律宾、印尼、巴西出发，计划经香港机场转乘特别渡轮到澳门的人士，必须先出示由当地具资格的医疗机构发出的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才可以获登记和乘搭特别渡轮。应变协调中心说，有关安排是为了保障特别渡轮的工作人员和乘客的健康。创新科技署公布，政府将会在原来的5亿元拨款之外，在防疫抗疫基金增拨10亿元，推行遥距营商计划，进一步支援企业采用资讯科技方案，在疫情期间继续营运并且提供服务。计划由上个月18号起接受申请，截至前日下午6点，共收到超过14500份企业资助申请。中小企的申请占95%，目前已经处理1194宗申请，并且批出1094宗，总资助额超过4400万元。计划截止申请日期是10月31号，署方说计划可能会因应批出资助的进度和金额提早截止申请，有关安排会在截止申请前大约两个星期公布。自由党创党主席、前港区人大代表李鹏飞的公众追悼会在湾仔会展举行。李鹏飞的太太蔡婉霞在自由党荣誉主席周梁淑仪陪同之下到场，场内布置以白色为主，正中摆放李鹏飞的遗照，亦都有电子屏幕播放他生前的访问和生活片段。两边有各人致送的花圈，包括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各司局长等。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前律政司司长黄仁龙、行政会议前召集人夏佳里、公务员事务局前局长余忠仪、多名建制和民主派议员到场致祭。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说，尊敬和怀念李鹏飞，赞扬他乐于和不同政见或者党派的人士合作，透过议会建设香港。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说，港区国安法定立之后，会考虑以哪种形式将条文内容、理念等加入课程之中，暂时倾向以现时教授基本法、宪法的形式处理，即是混合在中小学不同课程教授，但是强调要等到立法之后才决定。至于香港培正中学一批师生和校友早前参与反对港区国安法的联署，有传媒报道其中一名联署人和学校副校长同名。杨润雄说，收到相关事件的投诉，已经要求校方严肃跟进和提交报告， 他提到有教师和学生参加和校名有关的组织的联署活动，而当校方已经表明有关组织和学校无关的时候，担心相关联署会令到人误解学校有份参与，令到学生和他人有压力。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今晚同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49点，跌231点，总成交金额961亿1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5蚊，跌5.8；阿里巴巴214.6，跌6.8；美团点评174.7，跌3.7；小米集团13.32，跌5.6。中芯国际28.6升1.15，港交所319.4升1.6，友邦保险74.1跌1.5，中国平安78.35跌8毫，信宇光学科技126.3升6.5，建设银行6.17跌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96。瑞士法郎0.948，加元1.366，人民币7.079，英镑对美元1.241，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644。日经平均指数报22,512点，升252点。港金现价报16,31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4.61美元，卖出1,76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黄珠路，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近住友爱村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龙尾就分别去到龙富路近高尔夫球中心，同埋青云路近杯道路。重复一次啦，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有交通意外，龙尾分别去到龙富路近高尔夫球中心，另一边咧就去到青云路近杯道路。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新楼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过去九龙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是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挤塞，龙尾接近花园道口。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龙尾排到去城市花园。而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接近果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道径口路去九龙和北大屿山公路欣澳去九龙。最后，环保署提提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 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搽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用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4:40。翻嚟苏动音乐阿琼嘅部分，第一首歌拣嚟郑庆作品。是郑兴最新专辑当中的歌，歌曲名称叫做《阳台》。 坐在最靠近天空的地方，想象自己在山顶上，把天上星星、地上灯火连成一片涌动的海洋。明天的浪会是什么颜色？看过他们的人没有几个。灰尘的鞋盒也有他的星座，他只是从来都不说。长大和晚风缠绵，像是个梦境枕边，而我在凋谢，青春像欲望妥协，让我狠狠地回这世界。幼稚和成熟之间，放纵和清醒边， 男仔对自己人生的探索，由自己探索出发去到这个城市的角落，在这个城市当中继续探索这个城市带给自己的思考和其中的意义。选你黎晓阳之前的作品。 这月开这个钢筋之城完全后退， 世界都包围人未累，看窗内闪过的灯光角落思荡，年月里所有问句车里细想几回，谁是我？还很想知，假设秒针倒行，我会否改过？游魂一阵，埋头想象，各有福和祸，想白头犯什么？我是否？像泥路再重新起过，一路荡穿过窄巷街头，游历过千种人，有百千为我，人们笑着，人们喊着，各有喜和多，想不透犯什么，我是否太傻，沿着泥路去重新猜想。 黎晓阳之前的作品对这个城市的探索好像不可以这么慢，经常都听到人说的话，当你越了解一个地方，其实你是会越不喜欢这个地方的。如果放在自己身上，放在我们香港人身上，你觉得你自己了不了解香港，同时你又有多喜欢香港这个地方？ 我的名字随着时间编织我的样子，我的坚持有些不为人知，有他的故事，我走过看过风景，吞过辽阔，无关于生活 世界一定有一个地方可以令你安心安乐生活。唔知道个地方喺你心目中系唔系香港啦？歌曲名称叫做《看不见的城市》。 也会堆满，我是需要放空，我是忙完又是用爱自己的方式做喜欢的事，我走过看过风景灯火的路过，而现 再见啊，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湿吻，专辑当中的作品。在这个看不见的城市当中，一定有一些可以令我感觉到安心的元素，于是乎真的很想回来这个城市。 总有座城市能卸下身上的保护色，去体验去感受， 刚才歌曲当中看不见的城市啦，有一种在心中的默契在这里，很多人又喜欢用乌托邦去形容这个地方，那如果是真实的城市你又觉得怎么 样？我就住在这个地方叫做路拉风尼亚，那里没有他们口中的所谓加州的阳光，对未来吗？我不敢多想，想自己会是怎么样。来自1986差不多的朋友，没有人脉的地方。Yeah， 住在路的风尼亚，其实也算挺方便。就算我睡到下午两三点，也得还有早餐店。虾米以来卖想吃醉，我只想买来手指条光。 李英宏最新专辑当中的这一首作品，送给他由细到大成长的地方，歌曲名称叫做《卢洛弗里亚》，想模仿加州的那种讲法。台味很重的一首歌，有没有回忆到台湾夜市 台湾好 man 踩电单车嘅男仔嘅感觉。 我就住在这个地方，叫做路拉佛尼亚。这里不算大，但人口有点炸。在地铁三层 ，Cisco 啊，比亚，过来聊一下吧，学妹不用怕。Go go 传递 ，Like 西亚西亚，不错。可能我听个三六联盟的名，那是不听个，是你在天龙，你起码知影。疏洪道路很大，慢慢骑不慌张。把安全帽戴上，有警察没怎样。虾米依赖，卖想假醉，我只想要来就一条光，我就算一个路人无你呀，有我上疼惜的起来。 最后一首歌， 所以回去可能要先开始读书了。 唔知道平时尤其是读书的时候，你对于星期五放工放学的感觉是怎样？他们就觉得挺开心，同埋期待星期一再见面的故事。简直韦礼安最新专辑当中的作品。 Time to say goodbye for the weekend. For the weekend, you'll be on my mind to push me through the grind of the weekend. Of the weekend, don't know how I'd make it through if it wasn't me and you. Weekday's such a pleasure, but you know it's always better. You make every day a party.From Monday to Friday, if you gotta take a break, enjoy. Hear me say, see you on Monday. I see you on Monday. I see you on Monday. I see you on Monday. I see you on Monday. Monday, here I come. You turn it into pleasure. Every second's filled with laughter. I wanna be, wanna be, wanna be, wanna be with you. Don't wanna be, wanna be, wanna be, wanna be without you. Don't know how I'd make it through if it wasn't me and you. Weekday's such a pleasure. With you, it's always better. You make every day a party from Monday to Friday.I gotta take a break from joy. Hear me say, see you on. I'll see you on Monday.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now. 好多现场声咧，其实就系韦礼安为咗制作呢一首歌，特登翻高中揾高中老师帮佢录嘅。 Monday here, I'm Monday here, I'm Monday here, I come. 包括后面咧，而家听到啲学生啊、小朋友嘅声咧，都系高中同学帮佢录制嘅现场声嚟噶。咁的而且确都系佢呢一张专辑嘅制作嘅概念啦。以一个歌手嘅身份出发，希望用声音记录自己生活当中唔同嘅啲记忆。而呢一首歌唔使讲啦，就系属于自己高中时候嘅回忆嚟嘅。我谂其实好多人咧都会觉得高中嘅时候的而且确系最开心嘅。咁好似呢首歌歌名咁，See you on Monday， 我哋星期一下昼三点骚动音乐再见。